首先要在这儿要祝大家初七快乐，因为现在还是过年期间嘛，欢迎大家来到 FM98.2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这也是我们节目组在过完年之后的首期直播。所以呢，首先要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因为过完年了嘛，要跟大家聊一聊春天马上要来了，我们要在春天怎么样选择适合自己的颜色，在各个领域，比如说彩妆呀，比如说鞋子和衣服的一些搭配，应该怎么样做，我们才能在这个春天作为一名时尚 icon。 首先要欢迎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也是我的老朋友，我们的时尚达人珊珊，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新春快乐。 另外呢，还有一位，他呢，其实是我们今天他还是寿星，今天他过生日，过他的20岁大寿，很年轻的一位朋友。 谢谢你好，这么善良。 欢迎我们的天一。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妇女之友啊，经常来到咱们节目的嘉宾天一。 嗯哼，今天请天一来做客我们这期时尚节目呢，虽然感觉他不太搭边啊，跟这个主题，但是他还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呢，想让天一以一个男生的角度，然后来帮我跟珊珊鉴定一下，或者说让天一来看一看，就是最近时尚的一些潮流，他作为一个男生的眼光看，觉得女生这样穿真的好看吗？ 我觉得我是代表着普罗大众的眼光， 对，代表普罗大众眼光，当然了，也是在这儿准备随时被我们两个挨骂。 为什么要被骂？ 因为如果你说我们穿的不好看，我们肯定会说你啊，所以你最好注意一下你的颜色。 好，我尽量说的委婉一点。 好，那今天在现场呢，除了一些很丰富的时尚的图片给大家准备，还有我跟珊珊带过来的一些我们可能是最近刚刚入手的一些时尚的单品，还有一些彩妆单品，在现场推荐给大家。那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简单，就是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左下角下拉菜单当中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了，或者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一直播以及新浪微博上面直接搜索到活力酒吧就可以了。首先来进入今天的潮流风向标，来看一下最近在时尚方面有哪些最新的资讯。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首先呢，想跟大家聊一聊刚刚过去的春晚，我不知道你们两位有没有看春晚。 嗯，有看。 都看了吗？嗯， 没有全看完。 嗯哼， 部分看了吧。 所以春晚里面你们各自 get 到的亮点是什么？ 我能说，哎，吐槽可以吗？合适吗？ 轻微吐槽一下。 好，轻微吐槽一下。我对那个赞赞这两个歌词蹦出来，我觉得很尴尬。你们知道我说的是哪首歌吗？ 我不知道，因为你知道吗？我今年整个过年期间都和时尚完全没有关系，我一直在带孩子。 啊、哦， 春晚那天晚上完全没有开电视。 哇，你春晚就在听外面的鞭炮声而已，是吗？ 也没有鞭炮声，因为今天北京不让放鞭炮。 哦，对，你， 所以我就是非常安静在家。 这说明我们小雨的家里的位置呢，比较靠近中心城区。 都没有熬过12点就睡觉了，你知道吗？ 这么健康的， 因为真的太累，带孩子太累了呀。 好吧，那就是吐槽的工作还是交给我们看了春晚的吧。 嗯，所以你们在今年的春晚上有没有关注到一些时尚元素？ 时尚元素，好难讲这个话题。 我们来看一组图片，我们来看一组图片。今天春晚上其实是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元素在里面的，比如说王菲她戴了一副手套，非常很像那种就是我们平时在家里面洗盘子、洗碗呀那种手套。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手套其实不是她第一次戴了，这套她非常喜欢，早在她很早期的 MV 当中，她就已经戴过这样的粉红色的像洗盘子一样的手套。 这个就是洗盘子的手套吗？ 嗯，我不知道，哎，不知道是不是某一个大牌出的不一样材质的，但是用肉眼看起来， 他戴的那个颜色好好看的， 也可能也是很常见的家居洗盘子的手套呀。 可是我觉得那天他跟王菲的同，王菲跟那英的同台，好像大家全部都把情怀带上去了。我觉得那天我完全忽视他们两个人的打扮。 真的吗？ 对，我 当时没有看到手套吗？ 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那英的鞋跟好高啊，因为我印象中王菲比那英高嘛。在那天那个舞台上，我觉得他俩个子差不多，我就想那英得穿多高的高跟鞋。 你懂的，女生之间总是要有身高上的较量，总是要有小心机。当然了， 也不是所有的明星穿的都是很值得吐槽的，像张艺兴那天穿的就是他穿了一身 Gucci 的一个格子的一个套装，很有过年的风范，包括像 TFBOYS 穿的也是非常的红色。 我觉得每年他们出场都特喜庆， 很喜庆，因为春节晚会肯定是要喜庆的呀。另外呢，春晚也是一个带领这个某宝上面非常走货的一个东西，像我最近在网上发现了这张图片，就是他会有卖蔡明老师穿的那一身粉红色衣服的同款，对，就是那个很有名的运动服装的那个品牌。 嗯。 另外不得不提到的就是牛莉，她在每年上春晚的时候都穿的还算比较洋气，这个是她最早在2011年的时候，当年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一身衣服还没有印象？ 有，这 很红，这件衣服非常好看。然后直到今年，因为2011年的我还很土，直到今年我才知道什么牌子的耶。她穿的那条裙子，这条粉红色的连衣裙是什么样的？ 哇哦！ 然后呢，她这个粉红色大衣是 Prada 的。 哦， 但是当年的我还一无所知，完全不懂。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一无所知，原来他穿的是那么大的牌。 对，他穿的很棒。然后包括他后来又在之后某一年的春晚上穿的这一件红色大衣是 Valentino 的， 哇， 都是很大牌的哦。然后牛莉不光在春晚上面打扮得非常下功夫，她今年已经是40多岁的年纪了。 她有腹肌耶， 她有腹肌。 哇，这是有马甲线吗？ 有马甲线，练得可以说是非常好。 哇，就像我们小雨一样是有马甲线的。 你不要 Q 到我，我并没有 Q 到自己。我现在走这种为人走这种低调路线了，你知道吗？ 不，我是说最近你是妈妈嘛，准妈妈，所以应该是不是离那个马甲线渐行渐远？ 她仍然有， 并没有啊，我 仍然有。 一会儿在广告间隙的时候，可以给你展示一下我的马甲线。另外呢，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从春晚的舞台上走出来，我们要关注到的就是刚刚在前两天才结束的伦敦时装周。伦敦时装周上最近发布了很多新品，因为今年2月份呢，有很多新锐的年轻设计师都将在伦敦发布他们的作品，所以会有很多的明星达人、时尚媒体、社会名流和时尚买手来参加这个时尚的大 party。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伦敦时装周的图片。可以来看一下在时装周上面最近比较火热的搭配，还有咱们国内很多一些明星也都去了，比如说现在看到的这个欧阳娜娜，还有余文乐。 衬衫挺好看， 对，今年在时装周上面发布了很多这样的衬衫单品，这也是一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会提到的。还有这种很宽松的阔腿裤，也是今年在时装周上面主推的一些款，以及这种花朵的元素，也是各个设计师和品牌非常喜欢的。还有今年最流行的色彩是这种浅蓝色。可以看得出来，还是比较，就是今年时装周的这些衣服还是比较接近我们平时搭配，没有那么浮夸，平时在生活当中也可以选择来穿。很多这种撞色的搭配，还有这种叠穿的法，像这张图片上呢就不太推荐大家去买了，这个就非常的秀款。如果平时你穿着现在这张图片上面左边这条裙子出门，可能会有点奇怪吧。 我觉得这个比较挑身材，咱有我们这种北京小河岁的身材才敢穿这种衣服吧？ 北京小河岁也不敢穿。另外值得关注的呢，是今天是伦敦时装周上面的两位咱们的国内的明星，一个就是周冬雨，还有一个是吴亦凡，他们两个都是给Burberry 做代言，然后穿他们的服装。我真的不得不说，吴亦凡好帅。 对呀、啊。 真的太帅了，我最近还有一天做梦，梦里面还有他，真的太帅了， 我好羡慕你、 啊。你居然做梦都能梦见他。 吴亦凡在时装周上面也是换了几套这个搭配，可以看到出来，然后他在现在这个格子服的搭配上面，头发上还是梳了几个脏辫儿。 我觉得非常适合他，一点也不脏，可以说是干净简洁帅气。 我觉得只要这个人他穿什么在你眼中都是对的。 没有，周冬雨搭配也很不错，因为有很多时尚的博主都写文章说周冬雨在前些年可能穿搭方面比较丑小鸭，就稍微有一点点土，但是这两年就像开了挂一样，他穿什么都很时尚。 你换了造型师吧。 对，我觉得他头发从长变短之后，人的这个时尚值也在不断的提升。 是的，我觉得很就是跟人成长也有关系，因为前几年的咱们可能拿出照片来看也不太洋气。好， 成长需要时间。 这个是伦敦时装周的消息。接下来呢，想给大家推荐的是，因为过年了嘛，我不知道天一你在过年前后有没有发现女生很喜欢穿一些红色的衣服或者是红色的单品。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们家是东北的嘛，东北的呢如果 太冷了， 对，就是东北人大家在这个季节还是穿的比较厚，然后这个时候如果谁要是穿了大红色的人，那个人的年纪普遍可能也是偏长一点。 真的吗？ 就是年轻人可能在这个季节，就是现在北京可能比我们家还稍微暖和一点啊，东北比较冷的话，大家知道大衣啊很少会穿那么艳的颜色，尤其是年轻的女生，可能还是偏，我觉得哈，就是稍微素一点。 哎，所以在你在回老家的时候，现在这个天气和温度是没有人会穿大衣的吗？都是穿很厚的羽绒服。 大衣比较少，羽绒服比较能保暖，还没有到大衣，可能再过个三周左右，我觉得偏春款的薄一点的衣服可以大家换上了。现在可能暂时还是羽绒服。 实在太冷了。 对， 珊珊，你在过年前后会想给自己穿的喜庆一些吗？ 对啊，我给自己买了一身红色的睡衣。 睡衣。 对， 家居服吧。 每到过年的时候或者快过年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有买东西的，非常有买东西的欲望，因为无论是小孩子还是大人，都希望在过年前能给自己怎么说置办一身全新的装备，让自己变得非常有年味儿。那女生怎么体现年味儿呢？ 就是红衣服是吗？ 不，红色单品，我们可以买红色的包呀。你可以穿一件黑色的衣服来拿一个红色的包呀，这样很好看。 那对，那蛮好看的。 所以今天也给大家推荐了一些适合最近入手的红色的包，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就是这一款，来自于 Valentino 的这个铆钉的包，红色的，但是这个其实出的时间比较精，比较长了，对，只不过这个颜色非常适合在 冬天的时候， 对，冬天来背。 我觉得在这种初春快到来的时候，就这个颜色还蛮适合的。 另外就是 Celine 的这款， 对，这一款酒红色的包也是非常适合，但是 也是风靡一时的这 个。对对对，通常我都觉得这种包是很适合在冬季来背的，因为颜色比较深嘛，而且会很有气场。还有就是同样也是他们家出的这一款笑脸包的红色的包款，以及迪奥家的这一款戴妃包，早在非常多年前，现在我们放这张图片就是绯闻女孩当中，对，布莱尔他当时就背过，他背过一黑一红这两个颜色，可惜当年在看绯闻女孩的时候还完全不懂这些。 对，现在大家有机会了，多多关注我们的潮流梦工厂，就提前了解到了。 是的，另外呢就是 LV 家最近两年非常火的这种盒子包，它也有红色的款，也非常适合过年的时候装压岁钱，是不是很适合？ 我想说那是不是得换个大点的压岁钱啊。 你以为咱们这个年纪还能挣到很多压岁钱吗？ 我上面直接放一个二维码，姓扫码支付。 扫码付款， 对， 也是很厉害了。另外呢，我们要关注到这个牌子就是 Gucci 家有非常非常多红颜色的包，然后这个包款和这个形状在最近这两年也是很火爆，虽然我个人 get 不到它的美点，但是据说卖得很好，卖得非常好。而且它有一个很讨巧的点是，这个包款的包在背后都有一个桃心的图案，会很可爱。 我以为是带来爱情的意思。 你想多了。 想多了， 不然你自己去买一个这个包，反正今天是你的生日，看看能不能带来爱情。 你送谁是吗？送给喜欢的人，看能不能换来一个爱情。 以及 Gucci 家有很多的 红色系列， 对，红色系列上面都是既有他们家标准 logo 的 style， 也是很好看。另外 Chanel 家的这个经典款的，这是偏橘红色了，对。推荐的一款 这个包是让我一看到就觉得哎眼前一亮的包款，哎，这个是 DMG 家出的，它都是桃心的包包， 这个可爱， 很可爱，可是大部分女生只是会觉得可爱但不会入手， 对， 实在太难装了，装不了什么东西。天一，你为什么一直皱着眉头呢？ 我在想啊，如果我在路上看到某位女生拎着这样的包包，我在想她在什么样的装扮和气场能 hold 得住这一款不是那么日常化的包。 你管我们，我穿牛仔裤也可以背好吗？只要我们开心就可以背。 好吧，因为你这么任性可以。 现在其实很多品牌包括很多衣服都很流行的一种混搭风， 嗯， 就包括穿，就是女生穿大衣也不一定要穿很正式的鞋子，穿球鞋也很好看， 嗯， 对，所以如果你背包的话，只要我觉得妆容可能稍微精致一点，其他穿的话我觉得其实都还 OK，嗯， 颜色没有问题， 主要是身材然后长得美一点。 对，我觉得就那款包其实还是挑人，我觉得，嗯，普罗大众想要驾驭那一款包，我觉得可能要花点心思才行，而且我觉得实用性也相对一般吧。 真的很好看， 女生出门要带很多东西是吧？ 女生的包包不需要有实用性， 我觉得这个的容量好像不太够吧。 我们只需要能装下一把钥匙， 嗯， 然后呢一个手机， 嗯，一支口红， 一支口红，一个粉饼就够了。 那好，还可以勉强装得下啊，别买太大的手机。 接下来看到的是 Marni 家的这个风琴包，他们家也是有各种红色，棕红色、橘色、橘红色 这 样的款，对，也可以供大家来选择。而且这个款它其实是很实用的， 对，这个挺实用， 对，而且容量很大，适合一年四季背，不是那种过年为了年味儿背完了之后就没有用的款，所以这个还值得入手。而且它的价格相对于其他大牌来说要亲民的多， 嗯， 所以。哦，这样吧，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最后一张关于红色包包的图片，还有就是 Chloe 在今年新出的小珠包 ， 对， 嗯， 是今年的新款，因为之前的小珠包上面的纹路是没有纹路的， 嗯， 然后今年它新出的这款更俏皮一些，上面有一些斜着的条纹，对，而且它的包包上面还配了一个这样很俏皮可爱的金属链子，更加帅气一些，这是今年新款的 Chloe 的小珠包。所以珊珊，你会喜欢这个新款的小珠包吗？ 嗯，我觉得这个挺可爱的。 嗯哼， 嗯， 说到这儿呢，我要来问我们的天一一个问题了， 嗯， 你觉得这也是今天在最后一个时段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讨论的一个话题，先来预热一下， 嗯， 你觉得女生花过万的价格来买一个包值得吗？ 我觉得如果他真的是很有喜好且经济能力允许的话，我觉得没有问题，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引申的你想问的是，如果买很多，我倒是觉得可能 很多是多少？你觉得女生的包多少算多？ 嗯，多少是多算多啊？以四季来算的话，我觉得如果 一个姐姐一个， 对，我觉得如果他的包包超过十个以上，可能在像我这样的角度来看，我会觉得略多。 如果是好几年呢？比如说 他，比如说他已经，比如工作，咱拿工作作为节点来算好了哈，嗯，工作十年了，那他有十个包包，这大家不会觉得很多，对吧？但他工作一年， 嗯， 他就有十个包包，我觉得他买的可能，尤其是过万的包包，我觉得有点夸张，我是这么觉得。 工作一年有十个包包，确实有点夸张了。 嗯， 对，所以，珊珊，你有多少包？方便透露一下吗？大概 没有数过，哎， 大概，比如说几十、五十、六十、八十、一百，大概 不到一百个。可能不到一百个， 可能不到一百个，嗯， 也有可能比你差很多，我大概可能也就只有三十多个， 因为你工作的时间还短。 对，工作的时间还不够长。 所以现在又到了揭露年龄的时间了。 不要，再下一个环节。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一下现在这个天气，是属于那种稍微回温了一点点， 嗯， 但是你说真的是春天可以光个小腿啊之类的都还达不到， 嗯， 但在这个季节我们可能穿羽绒服什么有点太夸张。那这个季节其实最适合的就是各种薄厚的，像珊珊今天穿这种衬衫也很好看，但是衬衫在这个季节到底应该怎么来穿，我们也是找到了一些时尚博主的一些照片。首先来介绍的第一种呢，就是衬衫加毛衣这样的穿法，就是里面一个薄薄的衬衫，嗯，然后搭配一件毛衣，外面你可以再套一个很简洁的那种皮夹克，这样看起来其实比较保暖，还比较适合现在的天气，因为北京现在大概的温度最高温白天能达到10度左右，7-8度这样， 嗯， 差不多，对，所以这样的穿法对女生来说比较保暖，因为如果你只单穿一件衬衫的话可能会有点冷， 嗯 嗯，会有点冷。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种也是衬衫和毛衣的搭配， 是这个女生外面是还套了一件很薄的不算是大衣，类似于风衣这种。接下来的这一种就是把衬衫套在里面，然后露出一个尖尖的领子，然后一件毛衣一个外套也是这样的搭配。 衬衫配毛衣好像是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搭配。 对，而且你可以各种叠穿。 对，只是毛衣的大小和衬衫的大小在每年有不太一样的。 是的。那另外，如果你要是不愿意穿毛衣，觉得毛衣可能在室内有点热的话，你也可以只穿一件衬衫，然后外面直接套个羽绒服就好了。 嗯，或者可以穿一个，我比较喜欢那种开衫的毛衣。 嗯， 然后可以热的时候解开， 哦， 然后冷的时候系上的那种。 对，不然的话，有的时候就是温度的差异会有点尴尬。比如说咱们这个季节，如果天一今天穿的这个搭，哎，今天天一穿的就是毛衣搭衬衫，哎， 对呀，啊， 原来你 就 是时尚 icon 啊。但我觉得这也不是时尚嘛，就是真的像这个季节， 实用， 室外真的比较冷，尤其是风大，你如果真的只穿一个这个，就确实会有点冷。 但是你，这个， 但是进屋这个温度是刚刚好。 但是如果你穿这一身，晚上如果去吃火锅什么的话，就很麻烦。 对， 因为在北京的话，吃火锅会一身火锅味儿。 对， 对对， 而且毛衣会有点热。 你不觉得吃火锅穿什么衣服都是一个麻烦吗？对不对？ 所以吃火锅时候不穿衣服吗？ 就是你今天这衣服就认了，回去就洗吧。 说的对。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些时尚的衬衫的搭配。这是刘雯最近的一组街拍，她也是选择了把衬衫的领子立起来，然后外面套了一个外套这样，或者是外面直接穿一个左边这张图片的这样的一个简洁帅气的皮衣。 这个看起来很暖和，外面是 这个看起来很暖和。 对， 这个她是这个女生，她是在羽绒服外套的里面穿了一个那种牛仔衫， 仔 对，牛仔衣，然后里面还有一个衬衣，这样看起来很暖，但可能北京现在已经穿不上这么厚的东西了。嗯，好了，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潮流风向标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最近的时尚资讯。那在稍后我们的第二个时段当中呢，就会来跟大家聊一聊春天的各种各样的色彩，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选择，以及我们的选择和时尚博主以及各大怎么说网络上很流行的推送给我们选择出来的时尚的意见。我们在座的这位男生天一，他会觉得好看吗？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找到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一会儿见喽。 在九月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你靠着车窗，我心脏。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小薇，你们年轻人怎么过年呢？ 现在流行绿色环保过大年，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和北京电台共同发起了微蓝北京我的环保日记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尽放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大姨说的对，是，二伯教育的是，三叔劳您费心了。好，四婶，我节后就去谈恋爱。 啊，怎么都着急催我结婚啊？我今年才26，还小呢。唉，看会儿电视吧。 联合国重申年龄定义，15到24岁才能称之为青年。 啊，这么说我已经不是青年人了。 到底是年龄做主还是你做主？到底是观念做主还是你做主？北京青年广播和你一起重新定义年轻。 2018，青春快乐，青春万岁！ 时间不是刻度，是芳华。FM 98.2，关爱青年计划。 北京时间的17:32，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8.2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今天是大年初七，所以在这儿呢，我们的全体的潮流梦工厂的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和主持人，首先还是要向大家来拜个年，毕竟没过15都是年嘛。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是非常轻松，我们聊的是春天应该在各个方面选择怎么样适合自己的色彩呢？比如说彩妆呀，比如说衣服鞋子的搭配，怎么样能在这个春天穿得很出彩儿，让我们在这个春天整个人都焕然一新。毕竟刚刚过去那么一个寒冷的冬天，不想再穿得那么厚重了。首先呢，要有请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做客的两位嘉宾，一位就是我们的好朋友时尚达人珊珊，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 嗯哼，另外一位呢，就是妇女之友我们的天一，同样今天也是寿星，祝你生日快乐。 各位听众过年好，我是嘉宾天一。 哎，那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一起改变，也希望大家可以听了我们收听收看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之后，也能够给你在这个春季有一些搭配上的改变，让你变得更好。潮流梦工厂的一起改变环节，首先呢，说到春天的色彩，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颜色，最最能够让男生首先一起关注的，我觉得可能是脸上的颜色。哎， 嗯， 对，因为我不知道，哎，天一，你有没有关注过女生在冬天和夏天，她们可能涂的口红的颜色是不一样的，你会关注到吗？ 这个难不倒我， 美妆小达人。 对，虽然对颜色可能没有那么敏感，但如果说妆容的颜色的话，秋冬它可能颜色比较偏重一点，然后到了春天，肯定要有春天的活力，肯定会轻薄一点，更有活力一点，所以就说口红颜色，比如说妆红色，这个可能是在秋冬季节会比较长。 你竟然能说出妆红色，你还能再说出几种红色吗？ 我刚才想到了各种红色，不敢乱说，万一说错了岂不是就很惨很糗。 还能再说出几种吗？ 红色对吧，我想想啊，有砖红色，然后那个棕红色，还有偏橘的橘红色，粉红色也可以算吧，粉红色也分很多种粉对吧，比如说樱花粉。你干嘛那个表情？我说樱花粉， 神啊！ 因为樱花粉，应该樱花粉不仅仅是口红的流行色，我觉得春天好像很多女生都会喜欢用到这款颜色的口红，对吧？我发现珊珊看我的眼神不一样了，发生了什么？ 太厉害了呀！所以 你是没有什么，你是有点惊讶到不知道怎么接了是吗？ 没有，因为没有天一他之前是一直在我们1.0版本女神百分百当中就一直来做美妆环节，所以他是跟着看，没见过那个什么也见过什么跑嘛，对吧？ 就是虽然我用不到那么多，但是可以见到不同的季节，我们的化妆老师会告诉大家什么颜色更适合，所以见过很多。 哎，是的，那接下来呢，就于这个春天的彩妆系列，我们先来，我准备了一组图片，是今年最新推出的一些时尚品牌的彩妆。那我们珊珊也现场带来了一些她推荐的，我看有口红，都是口红，对不对？带来一兜子口红，都是她推荐给大家春天的颜色，你可以简单快速的分享给大家一下。那收看我们视频方式非常简单，就是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一直播以及新浪微博上面直接找到活力酒吧，就可以来收听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一期春天的颜色了。 好，我今天涂的是这个圣罗兰的这一款，403号，好像这个也是红极一时的， 很春天。天一，你看看珊珊今天涂的这颜色，你觉得够春天吗？以你美妆小达人的身份， 小达人不敢说，但我觉得这个颜色绝对是够活力，够春天。而且我觉得它特别能帮助女生，有一点就是它会能提升 减龄， 对，减龄感特别明显。 哦，少女， 有，就是少女感特别强烈。 那你猜一猜珊珊的年纪有多大？ 好猜吗？ 好猜， 20岁。 好，对了， 好，答对了。 然后这是一个我自己比较喜欢的颜色，是因为它涂上以后会看起来你的气色一下变得很好，因为它发冷。然后这个是我曾经介绍过给大家的，这个是一个自然色。 这个其实也有点像听刚刚说那种樱花粉。 对， 樱花粉吗？ 有一点点樱花粉。 哦，对对，有一点点 自然色， 就是饱和度没有那么高的樱花粉。 对。然后这个是更适合可能皮肤白一些的女孩子。 哦，这个好好看 吧， 我能看一下这个色号吗？30，这个好好看呀。 哎，我觉得小雨都可以尝试一下这一款，会不会就瞬间你的脸就亮了2度的感觉。 现在脸是有多黑？ 你现在脸不黑，但是它能给你再加2个加号的感觉。 一会儿在广告的时候可以试一下，因为现场我没有带那个卸妆的工具。 但我觉得这款颜色真的是女生想提亮气色应该必选的一个 颜 色。 这个我种草了。 是吗？ 种草了，这个我会 赶紧去吧。 有点荧光的感觉啊，就是高级出来一身有荧光的感觉。 对， 很好看。 然后还有一个是，哎呀，这个我用这个颜色。是 会不会有点暗？ 我觉得这个是分人吧，可能面色比较黄的人用这个颜色会让你觉得一下就亮起来。这个颜色是比大家说的那个什么姨妈红要稍微浅几度， 就没有 稍微红， 气场没有那么夸张。 对对对，比较适合亚洲人，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咱们嘉宾提到的这个橘红色。 橘红色， 橘红偏南瓜的一个颜色。这个颜色我觉得适合40+的女生用，就是50岁左右涂这个会显得。 那你为什么要买这个颜色呢？ 是我买给我妈妈的。 其实我觉得秋冬季节偶尔涂这个颜色也还可以。看你那天的装扮，如果真的是很沉稳的一件，这个颜色也蛮真的驻场的，我觉得 活泼的。 但这个颜色其实有点不太适合春夏季节， 春夏肯定不太深了，太重了。 适合刚去的冬天。然后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小的私人小挺好用的小物件，是一个带颜色的润唇膏。它虽然特别红，但是涂上去只是让你觉得有一点点血色。然后我建议大家就是 我看一下， 比如你平时不怎么化妆的女孩子，她可以涂一些带颜色的润唇膏，这样也会看起来你的精神状态很好。 曾经在很多年前 看了一个非常有名的综艺节目， 嗯， 然后那个里面呢就会有的时候会有美妆环节，我之前听有一个女生在节目里面说过，说她每天睡觉之前都要涂上厚厚的一层润唇膏，当时我非常不懂，我觉得你的嘴唇有那么干吗？结果今年开始，可能因为真的上了年纪了， 暴露年纪， 暴露年纪了，我的嘴唇干得要命。 真的吗？ 对，我会一直起干皮儿，而且还会疼。 我推荐给你， 所以我晚上的时候会每天晚上我都会抹一层厚厚的润唇膏，然后一下就想起了那个节目里面那个女生说的话，因为她当时那个年纪跟我现在差不多，很可怕。 小雨说到这儿，正好我可以推荐给大家一个，春天风大，冬天也是嘴唇经常干裂。 嗯， 然后，澳大利亚有一个叫木瓜膏，小红书也老推荐的一种，有点像咱们用的，特别油的那种油，然后但是它是可以涂嘴唇的。 嗯， 我一般出门之前它会裂，就涂半个小时擦掉，然后再涂口红，就一点都不裂了。 因为你知道女生有的时候有多惨吗？就是嘴唇已经干裂疼到一个不行，但是还是要忍着痛往上涂唇膏。哎， 所以就是平时的嘴唇的护理和保养特别重要，而且说实话不仅是女生，男生可能在这两个季节，应该说一年四季啊，如果不注重保养的话，都会有这个嘴唇起皮，甚至是裂口子这个问题。其实像我也有这个问题，就是冬天太干了嘛，嘴就开始会裂那个小口子，就很难恢复。所以就像小雨说的，睡觉前真的要涂一层厚厚的唇膏，让它赶紧恢复一点，否则第二天比如说你大笑或者说是大口呼气的时候，都可能撑裂伤口，挺麻烦的，尤其是冬天特别不好恢复。 对，毕竟你也是到了这把年纪嘛。 对，我跟小野差不多。 还是差一点，还稍微差一点。 其实什么也要把你拉下水。 另外呢，说到今年在春季各个品牌新出的一些美妆的单品，也是代表了我们这个春季的颜色。首先要给大家推荐的一款呢，是我今天有带到现场来的，我最近刚刚入手的一款产品，来自于 Chanel 的这款腮红粉。 嗯， 对， 刚才你用的时候我就看到了， 非常这个它非常好看。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它就是代表了今年春天的色彩，就是有一有很有春天的气息，而且上面也有一种 bling bling 的那种闪闪的感觉。但是我要说的是，千万别买，首先你也买不到，它很难买，它是限量的。但是这个粉饼我还跟帮我买的那个女孩子说，我说这款粉饼除了长得好看没有任何优点。 是吗？ 对。 为什么？是不适合你吗？ 没有，因为我觉得大部分女生可能喜欢的彩妆的风格都是涂上之后很轻薄，但是它太闪了，涂上之后你的脸整个就 bling bling， 很像小的时候上小学然后出去表演节目 红脸蛋那个感觉吗？ 对，很夸张，我觉得太闪了，所以我不是很喜欢。 那持久度怎么样呢？ 也并没有什么上色度，涂上之后你脸也不会变红润，就是闪， 就是单纯的闪， 就是单纯的闪。 哦，那好像就是意义不太大了。 用作高光。 嗯，对，可以把白色 的 这个部分，白色这个部分可以用作高光，但是用的高光可能也有点太闪。 对，这个亮片特别大。 对，所以不太推荐大家来买。也就是说，春季新出的一些彩妆的单品，还是大家要买的时候要理智一些啊。比如说，接下来我给大家看这组图片，要选择适合你的买，因为接下来我要放的这一波图片呢，都是春季最新推出的彩妆，但是其中也有很大的槽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来放的这个图片呢，是资生堂最近新出的这个七彩蜜粉。 七彩？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包装并不是非常讨巧，但是是资生堂家说这是他们推荐的最新的春季的色彩的蜜粉盘。对，它这一块蜜粉呢卖的已经是非常火了，好像必须要预定才能买得到。而且据宣传说，它不仅他们自认为颜值很高，而且呢这块粉一块顶十块，因为它是一块高光腮红修容的综合盘，还有不止一种的这个刷色的方法。如果你想要打造自然的妆容，我们再来看一下，只需要从右下角这个棕色橘色土色的部分，然后呢在上脸就是修容的效果了。如果你做高光的话，就可以用上面这个白色的部分，腮红的话呢就可以使用这个 粉色和紫色来调色一下作为搭配。 啊，我觉得一般女生绝对没有这么好的技术。 对，会 太难了。 对， 因为对于女生来说，推荐如果这一款单品，因为其实现在大家在彩妆方面什么都不缺，所以如果你要是想打动我，想来买这个东西的话，就是用着要方便，然后携带也要方便，我才会买。就是它是干嘛的就是干嘛的，你不要给我一种东西有很多功效很多功能，我会用不过来。而且我觉得刚才那款粉饼呢，它是需要你配自己配很多刷子，刷子很贵的， 而且我觉得不便于携带嘛。你要临时补个妆，你还得拿出一把刷子来，那不现实。 是的。另外呢，接下来我们看的这个就很可爱了，就是 JS 这个牌子，日本的一个这个牌子，青山你知道吗？ 嗯， 非常可爱。对，非常可爱。他们家在今年的春天新出的这个草莓牛奶的这个粉红色的唇膏，它也是叫做樱桃粉。另外他们家还出了今年春季的色彩限量版的这个春季的眼影，有很多眼影上面，对，粉色，但眼影上面粉色系我通常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用。哎， 就眼影的粉色其实还挺适合亚洲人的。 嗯 嗯，可以把浅色的当再放中间，深色的放旁边。 是的。 嗯， 另外呢，今年在各个时装，就是各个彩妆界非常流行这样一款 姜黄色吗？ 黄色的腮红。 黄色的腮红啊？ 这是腮红，不然你们以为是什么？ 我第一反应，眼影这颜色也不太好驾驭啊。我在想这个颜色就是不太好弄啊，我觉得。 多年前我买过一款这个颜色的，可以当腮红也可以当眼影的。 真的吗？所以时尚是会反复流行回来的。 但是我到现在那个还跟新的一样。 对， 我觉得不太好驾驭吧，这个颜色。 对，这个颜色， 而且亚洲人脸色本来就偏黄啊。 对，这个颜色挺不好选， 挺难选的。另外呢，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植村秀家最近放了一个大招，他们出了一系列非常奇怪的彩妆，他们的系列名字叫做东京精神系列，然后所有的产品都是五彩斑斓的颜色。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一款眼线笔，五颜六色的哟。 好五颜六色， 非常五颜六色的眼线笔，有绿色、紫色、黄色、蓝色、黑色，橘黄色， 而且那个绿有点荧光绿的感觉吧， 很难 hold 得住吧，很难 hold 得住。 东京精神系列， 对，东京精神系列，也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就是得了神经病马上变精神了， 也没有啦，不要这样讲，他们肯定是有他们的道理。另外呢，还有你们能猜得出这是什么东西吗？有粉红色、紫色，还有天蓝色。 这是一个睫毛膏，刷眉毛的吗？ 对，这是一个染眉膏。哎， 染眉膏啊， 那个粉色染起来肯定特别可爱。 那你染一下， 你搞一支来，我试试。 粉色的眉毛还蛮吸睛的啊。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也是他们家今年新推出的这款口红，还可以啦。因为口红无论是你出什么样的颜色，可能都会有不同皮肤不同肤色的人来适合用它，而且它上面呢非常可爱，它上面的图案的部分是暴力熊，那个暴力熊印上去非常萌。然后它出了三种颜色，分别是豆沙红、奶茶色以及浆果红。我们再来看一下图片，可能因为他们早春系列的眼妆部分实在是太绚丽了，所以这几个唇膏就显得哎还挺安全的，还 OK。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要看的还是他们家这个东京精神系列。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遮瑕吗？ 天一你猜得出来吗？ 因为我这个距离是略远一点，看不是特别清，但我看到有绿色有粉色是吗？中间那个是绿色吗？ 嗯， 绿色的高光不太常用吧。 是一个打底吗？ 让我来告诉你答案哟。 好着急啊。 很奇怪的这一张这三个颜色，它们其实是液体眼影。 啊，眼影 就是涂在眼睛上的。然后它宣传的话术是说粉色这一款是他们主推的这个眼影款。再来看一下，是说非常适合在樱花绽放的三月来使用，也是代表了春天的颜色。 绿色嘞，大家要甘做绿叶吗？ 绿色就是绿意盎然啊。 绿色眼影，谁能驾驭啊？好好奇。 鲜艳的花朵呀。 好吧， 我猜的啦。总而言之， 面对这些新出的各种各样的彩妆单品，我希望大家还是能保留一个怎么说比较理智淡定的态度来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如果你当时买的时候看着觉得很好看，但是买回家可能并不会用的话，你心里应该稍微有一个想法，如果买回家不会用的话，放在那，就像珊珊说，她在多年前买过一个那款。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图，黄色的 眼影 腮红， 真的是一样的， 根本就不会用，看起来虽然很可爱，所以买的时候一定要理智咯。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也是日本的一个品牌，叫 Paul and Joe， 他们家新出的一系列的像指甲油啊，还有眼影啊，尤其是眼影，很讨巧的一点是它都做成了这个胶片式的颜色， 包装挺可爱的， 对，包装挺可爱的，非常的萌。但是可能我不知道今年日系的彩妆是出了什么问题，全部都是这种五颜六色的色彩，包括下面这个指甲油，会有人用中间这个鲜绿鲜绿的颜色吗？ 说实话配好了还行啊，指甲嘛，指甲油还可以忍。对，你要眼睛跟鲜绿鲜绿色，我觉得我就不太能直视了。 如果天一你约会一个女生，她画一个绿色眼影，你会觉得很可怕吗？ 我会说走错门了，不好意思，我换一个门。 真的吗？ 我直接转身走了。 你很过分。 这叫道不同不相为谋，对吧？ 刚刚我们聊到了一些春天的色彩是关于春季彩妆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到时尚的方面。其实今天现场我跟珊珊也有带来一些时尚的搭配，对，然后在一会儿第三个时段当中我们会现场给大家展示，还会请我们珊珊去换一下衣服，真的是很坑实力坑嘉宾， 期待一下会有什么样的装扮啊。 首先要给大家推荐最近我刚刚入手的一双鞋，它也是 Puma 最近两年很火，它经常会和一些时尚的品牌来合作，比如说之前和 Rihanna 合作的那个 Fenty， Puma 和 Fenty 合作的一些鞋款呀还有衣服都非常难买。然后呢它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又新推出了几双鞋，鞋子是长成这样的，很可爱的这种球鞋，然后以及是一系列的拖鞋，对，上面有这种非常可爱的涂鸦的效果。还有最红的这一双也是我入手的，是刘雯，她在最近也是有穿，我觉得这双鞋就是非常有春天的气息啊，对，很是小白鞋嘛，小白鞋，然后它在鞋后面还有很可爱的那种笑脸呀，然后画了一些涂鸦那种感觉，感觉像是自己画上去的，而且价格非常合适，大概在人民币600块左右，对，价格很合适。 彪马出的， 对对对对，哦，如果是它是彪马和国外一个非常有名的设计师品牌一起合作的款，哦，对，然后现在已经是基本上已经抢空了，对，我是在国外的某个海淘网站上淘到的，哦，嗯，还不错。可以推荐给大家。另外呢，说到春天的色彩，其实天一，你觉得女生在你的心目当中，如果是在春天，她穿什么样的一个搭配，是你觉得最春天最阳光最好看的？ 是搭配吗？ 对，大概的搭配。 我觉得春天的那个毛衫搭配的好的话，我觉得会特别的有春天的感觉，既有既轻薄的感觉，就是那种比较可能比如说有一些造型的针织衫，既不是那种特别厚的，比较轻薄的，然后颜色如果选的又很春天的话，我会觉得特别的舒服，在春天看来。 珊珊，你最喜欢的搭配呢？春天 可能牛仔裤和长袖 T 恤，戴个帽子。 所以要不要先来展示一下你今天现场带来的你带来的牛仔裤，也是珊珊为了这个春天刚刚入手的牛仔裤，非常的时髦。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这一期时尚的潮流梦工厂。我们今天聊的是春天的颜色。 这是今年这两年都比较流行的拼接款吧。 拼接款， 对，它这样看其实它是 可以离话筒近一些说 啊，它是有一些立体剪裁的。看它有一个拼接，这样会显得小腿比较纤细。而且它是这两年流行的一个高腰系扣子的款式。 哦， 但是这个裤子它剪裁的很好，是因为亚洲好多女孩她没有欧洲女孩的屁股那么翘， 嗯， 然后但是她所以她们穿高腰裤的时候会显得屁股比较瘪，但这款裤子会看起来你不是那么明显，因为你屁股的瘪，因为它是给你做出来一个屁股的 这个好棒啊， 角度的，对， 很棒， 所以这一款而且它比较薄，穿起来很舒服， 非常好看，而且它在一条裤腿这边还有一个破洞的设计，也是很洋气， 对，然后它这个 对 下面是剪裁没有锁边的这种， 嗯哼， 也是最近两年的流行， 嗯哼，你也可以顺便介绍一下你买这条裤子的经历，在哪里买的？ 是我上个月去新西兰了， 嗯， 然后在新西兰正好赶上了圣诞节打折季， 嗯哼， 然后 12月24号， 对对对，很疯狂，然后我就去疯狂的抢了一条， 嗯哼， 嗯，这 条裤子价格会很贵吗？它是一个只有国外才有的设计师品牌吗？ 对，就是一个小众的牛仔裤品牌，也是设计师的。 嗯哼， 哎，这条跟我今天穿的这一条是一个牌子 哦，嗯，所以有的时候你出去玩的乐趣，不知道天一能不能 get 到我们的点，就是你会淘到一些平时可能买不到的小东西，就会很开心。 对， 嗯，可能男生跟女生喜好不一样啊。你像我，因为我是一个模型收藏者，所以我到如果我去外地，或者说有天去过，比如说去日本的话，我一定会去钻到他们的模型店去淘一些比较有年代不太好买到的那些模型。 那简直就是天堂，啊。 对，那绝对是天堂，因为我的朋友去那个去日本的，我会说你们能帮我去淘某某本书，就那种漫画比较绝版，国内绝对买不到的， 嗯， 然后某宝也买不到的那种，就他们去实体店帮我淘，就真的给我淘到，就是有些绝版的抢不到的，然后就能淘回来，超开心。 对，所以每个人关注的点不一样。 对， 但是确实有很多男生都是像天音这种模型控，因为我周围也是好几个这种。我跟你说，你知道吗？模型比咱们买衣服和包还费钱。 对，我知道。 谁说的？我觉得大家可以拼一拼。 我去那个有一年我去韩国，他们有一个私人的展藏，就他的高达模型，他最贵的我记得当时算了一下，折合人民币是1000多万。一个高达的巨大模型， 那应该是首先因为高达 那是天一毕生的追求。 那因为我倒不是高达控，但因为高达大家不了解，它高达从小到大它的不同的级别价格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不同级别里肯定出现限量款， 嗯， 限量款的价格就会更飙升， 嗯， 所以我估计像刚刚珊珊说的，那肯定是限量款中又是巨大款，所以才会有那么贵的价格， 特别大，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一个。 在我们今天的第二时段要结束之前，我想问天一一个问题，因为像女生嘛， 啊， 我们今天讨论的是春天的色彩， 嗯， 来各个方面想在春天有一个焕然一新的自己，来给自己改变一些，让这个春天变得更好， 嗯， 所以我想问一下，你收藏的模型里面最贵的大概是多少钱呢？ 这两个有什么关系？我猜想一想，我现有的模型当中，这样吧， 嗯， 我说一款我入手价格比较低，但是下一个价格被炒得非常高的， 好好好， 是一款日本的叫 Takaya Tomy 出的叫做戴雅克隆复刻系列， 嗯， 然后它只是一个小配件包，我买了大概400多，就这么大点配件包，结果我后来去上那个一些二手的，因为正版已经买不到了，我去二手的看已经飙到了3000块钱。 天哪， 嗯， 所以 这应该是我最贵的。 出手5000把它买走，你愿意卖掉它吗？就你跟这些， 因为我也只有一个，所以我一定不会卖的。 嗯哼， 就是而且你知道吗，有些模型它越成系列之后它的价值越高，可能这跟包包不太一样，包包可能不太会有系列感吧。 我也有模型，我有一套海绵宝宝。 是啥？我不知道怎么接，是谁出的？ 就是我去看那个高达模型的时候，发现人家的模型好贵啊！ 对，就是 门口有卖海绵宝宝的，一个才100多块钱，我买了一套，他们的全家才花了600多块钱。 那估计未来升值空间也不会很大。 没想到广告间隙再聊，我们第二时段就要这样欢乐结束了。所以说，无论是男生和女生，就像天音这种喜欢收藏模型的，也希望他在这个春天能收藏到自己喜欢的模型，这都是另外一种隐喻的春天的颜色。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收听收看今天我们节目。在第三时段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会来给大家推荐真正的重头货了，比如说适合春天背的包包，我也是带到现场来带了几款，然后以及春天应该适合穿什么样的鞋子呀，然后珊珊也会现场来给大家换装来看一下够不够春天。

我还要给大家推荐一双适合在春季选择的鞋，而且无论你怎么搭配都不会错。来，珊珊帮我拿起来一下，是我今天才刚收到的。 新品开包展示是吗？ 还没有穿过。对，也是这两年很火的一个牌子，然后它是这一季的新款，是这个某一个品牌这个小脏鞋，如果了解的人可能会知道。然后因为这是我入手的第一双小脏鞋，所以收到之后发现它真的好脏呀，就是它就是这种做旧的感觉。然后一会儿我会让天一看一下，我不知道你们男生能不能接受，你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鞋边完全是被磨旧的，完全磨掉了，然后就连你知道吗，就连鞋带上面都是脏的，而且是对称，两边都是对称的脏。我当时拿到手的时候还想啊，天哪，我还没有穿过，都还没有试穿，难道是我手太脏把它碰脏了吗？结果看了一眼另一只，哦，是一样的脏。 我觉得不是接受不接受，这就是男生穿的鞋。 所以天一，你会觉得好看吗？这样的一双小脏鞋， 我 非常 觉得就这一款，如果号码是男鞋的号，男鞋的号码，我觉得都可以穿。别看它后面那个布丁冰的颜色稍微有一点点女性化，但我觉得是指这个造型来讲，我觉得男女通吃的一款造型，对吧？ 对，穿起来其实很简洁，而且如果 很轻便， 对，很轻便。如果你搭配一条像珊珊今天推荐这种拼色牛仔裤啊，然后上面配一个 T 恤或者是一个毛衣开衫，再背一个那种浅色的包，就非常的春天。所以今天珊珊也是带来了搭配这条裤子的上衣，对不对？ 对， 也是在新西兰旅行的时候买的吗？ 红白条，过年嘛， 红白条纹，很有春天的气息。所以，而且你知道吗？刚刚我看到的时候，我忽然觉得他带的这身衣服和我手上拿这双鞋很配， 就现场直接来全身的一个换装好了。 对，所以这样，现在我们就用一首歌曲的时间来派我们的珊珊到洗手间把这一身换上，好不好？ 好的。 对，然后他现场还戴了一个很春天的这样浅蓝色的帽子，这也是今年比较流行的春天的色彩。那我们就让珊珊到洗手间去换一下喽。 好。 嗯哼。另外其实今天在现场呢，我还带来了两个比较适合这个季节来背的很有春夏气息的这个包包，然后一会儿在现场我们也会让珊珊给大家展示一下。天一，你先预测一下，你觉得就是刚刚我们搭配的这一身在男生眼中会过于就是会过于男孩子气吗？就是说男生会不会更喜欢女孩穿的，就是比如说什么小裙子高跟鞋会这样吗？还是说穿球鞋会觉得更讨巧？ 我说实话，我觉得首先不同人审美不一样，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啊。但是仅就刚才虽然没有上身那几件搭扮，我觉得其实比较年轻化一点，所以我觉得正在读书或刚毕业的男生可能会很喜欢这种比较青春洋溢的打扮。但反过来如果说有一些年纪的男生可能更喜欢像刚才你说的略略有点成熟的那种打扮。 你知道吗，女人都是很相反的，就像前两年我刚毕业的时候，也不是前两年了， 前两年， 前几年的时候， 前几年， 也就是前四五年的时候我毕业了， 到底几年， 就是四五年左右。然后呢毕业的时候很想把自己穿成那种很有女人味，什么蕾丝边呀，小跟鞋呀，那种感觉。结果然后那个时候非常不喜欢穿球鞋简单的 T 恤，就现在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发现了吗？很喜欢穿这种简洁的衣服，穿裤子越来越多，觉得这样会更帅气更阳光一些，就不想把自己往成熟的打扮。 回不去的地方，所以更想回去是吗？ 得不到的总是永远很想珍惜。 哎，其实我觉得女生不管女生也好男生也好啊，我觉得年轻时尚有活力的打扮其实不应该受年纪的这个阻挡，对吧？ 对， 只要你喜欢，你想展示出你青春的一面，只要你有这个心态就可以去穿这样的衣服。而且说良心话，我觉得这样的衣服比裙子啊比那种高跟鞋其实穿起来更舒服，在日常生活中你会更方便逛街，对吧？跟那个男生女生出去玩，尤其春天嘛，春游的话，这样的衣服肯定特别方便又时尚，其实是好的选择。 对，所以其实这种阳光的搭配也很适合像天一这种刚刚到三十大寿这样的年纪。 刚刚不是20吗？瞬间长了10岁。 也很适合你。好，我们来听一首周杰伦的《简单爱》，也希望大家这个春天都可以用简单的搭配让自己变得更舒适，然后像天一这种可以用简单的搭配可以也许真的可以找到你的真爱了。 减减龄是吧？ 好，一会儿见喽。一会儿在我们再次回到直播的时候，就会看到我们的珊珊来穿着她今天搭配的这一身衣服，以及我给她搭配的鞋，来看一看这个春天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醉小雨，逃嫁狂人梁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大家可以看到呢，我旁边少了一个人。我们珊珊刚刚在我们的听歌曲的间隙，已经是去到洗手间来换上了一身非常春天的搭配。这样，我们先不把镜头给到珊珊，不把镜头给到她，我们先让天一来评价一下你刚刚看到的感受，好不好？ 首先就是感觉一股清新洋溢啊，走进了直播间。 春天吗？ 对，我觉得甚至都有夏天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清新活泼，而且你感觉就是舒服。为什么说舒服呢？其实舒服的概念，大家比如说大家穿得很隆重，你也可能觉得舒服，但这个舒服是让你特别轻松的舒服。你感觉运动就是特别适合出去郊游。 对， 然后我觉得，而且说实话，就这身衣服也包含了很多春季里面特别时尚的颜色的元素在里边。 是的， 我形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比如说现在春天里面大家可能会用到那种泡沫蓝，一会儿大家可以去那个我们的嘉宾身上找一找，还有活力红，还有椰奶白，大家都可以在他身上去找找有没有这些元素在。 你真的很喜欢给自己加料，你知道吗？就你，因为现在最流行的就是给这种颜色加一个什么什么红，什么什么粉， 显得非常的专业，是不是？ 很专业，虽然你加的不怎么样，什么活力红，这什么红？ 真的是今年比较春季流行的一种红色。 很不错，所以今天珊珊穿的这一身也很适合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是春天的色彩完全展现出来了，很青春，很洋溢。那现在呢，我们就要把画面给到我们的表演区。还请我们导播老师稍微把镜头拉远一点点，对，因为要看到他脚上搭配的鞋子。珊珊，你可不可以给我们走秀一圈？ 不会走秀、啊、不能360度无死角。 好 OK。 哎，我觉得你这条裤子上身真的很赞。对，因为它旁边的那个拼接不是从头到尾下来的，它是在膝盖上面的那个部分有一个那种小开叉下来，会更显得腿部的线条很纤细， 就是正面和侧面看是两种不同的感觉。 这条裤子我实在太想要了，但是买不到呀。 我觉得你的这个腿长要买到这个裤子难度有点大。 裤子真的很好看。来，珊珊，你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到话筒前面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穿上这件衣服自己有觉得变年轻吗？ 我本来就挺年轻，对，年轻了许多。 所以这一身搭配，如果天一你要是走在路上看到这样的女孩子，会多看几眼吗？ 一定要多看几眼，真的。比心是真心，我说的是真心话。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冬季嘛，其实女生的肯定裹得比较严，因为天气的原因。然后一到了初春之后，那这样的这个比较清爽的打扮，一定会让人眼前一亮。春天嘛，万物复苏，所以这样的青春的洋溢的打扮，我觉得，而且这个衣服特别好，就是给人感觉特别减龄。就是你如果有一定年纪的话，你这个打扮之后，大家会觉得，哎，你感觉就竟然年轻了的那种感觉。 在讽刺谁有一定年龄？ 我没有讽刺谁，我只是建议给我们的广大听众，因为我们的听众群的那个年龄段比较宽， 对 吧？ 而且其实我们可以来分析，简单分析一下，珊珊今天这身搭配看起来可能会觉得很简约，但其实也是有很多小巧思在上面的。就比如说她的上衣是红白条纹的，这两年可能大家平时多数喜欢穿的是什么黑白条纹啊、蓝白条纹啊，然后红色就会显得比较亮丽， 对对对， 就比较青春一些，就像刚刚听一说的什么活力红。另外呢，它的裤子也是有小巧思，刚刚我们已经介绍过这条裤子非常不错，然后大家如果买不到的话也没关系，可以去多去看一些各种时尚博主推荐的一些，因为有很多拼接的裤子， 对 对，它总能找到适合你的，因为拼接裤子就是会显得很瘦，因为它其实会把你的腿好像截成两半一样，就是把旁边的那个用深色的一遮住，就会显得哎，整个人怎么变瘦了，就是这种小巧思在里面。另外呢，他今天穿的双鞋是我带来的，就是很著名的那个牌子的小脏鞋，对，他看起来也是很阳光，然后因为是做旧的感觉，就很像是学生经常上体育课的那种， 刚下体育课的一个女生。 对对，而且呢，这双小白鞋又不是普通小白鞋，它上面还有 bling bling 的，它的侧面有一个绿色桃心，然后背后的鞋尾部分是紫色的小亮片，所以也会给你的整个造型增加一些亮度，就是很好看。但是呢，它这么穿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好像手上、肩上 差一个包， 差一个包就够了。对，如果你手上带太多的装饰品， 他这一身装备的话，可能又会觉得就是太过于浮夸了。所以 对， 所以如果给他简约搭配的话，需要一个亮色的包包。那今天在现场呢，我带来了两个都是很适合春夏颜色的这种很浅很亮的包。我们现在让珊珊先带上一个来给大家试一下，好不好？可以继续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跟我们进行实时的沟通和互动。另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易直播平台以及新浪微博上面直接搜索到活力酒吧，就可以来收听收看了。好，现在我们的珊珊已经在表演区背上了一个某牌子的方胖子。 方胖子， 对，某牌子方胖子，它是一个绿色的款，不是那种非常老旧很古板的颜色，所以我通常它不是新包是旧包了，我通常会很喜欢在夏天的时候来背这款包。所以天一，你觉得这样的一个搭配会很适合春夏吗？ 我觉得说实话，基于今天珊珊的这个搭配，我觉得这个包还不错，因为我的重点会它这个包会凸显出来，因为它整个身上的颜色都是偏浅的，这个包的颜色相对是要重一点，所以这一身的这个亮点就是这个颜色会突出出来。所以虽然单就这个包我倒不觉得是多么适合春天，但它这身搭配我觉得还蛮合适的。 对，但我觉得这个包稍微有一点把它衣服压下去了， 就是它这个比较重的颜色， 对对，它直接就压住了衣服的风采。我可能一眼看过去会看到包和裤子，但我看不到你的衣服。所以今天我在现场还带来了一个纯白色的包，但它旁边是怎么说，是那种薄荷绿的颜色，也很春天，但是包的包身完全是纯白色的。让珊珊来再给我们试一下这个纯白色的包，也很适合春天这个季节。对，天一，在珊珊试这个过程当中，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不是不太会看重女生平时背什么包？你会关注这个问题吗？她背什么都无所 谓。我觉得是这样，背的好的包，就是如果一个女生搭配的好，她的包会吸引你的注意力，你会一眼注意到。但是很多女生的包包确实没有特别的去经营它，所以她会被身上的其他饰品给盖住，你就会忽视到它。这是大家经常会什么注意不到。所以我觉得包其实是个有学问的要关注的饰品当中的一个细节。 嗯哼，好，现在把表演区依旧是给珊珊，现在她背了一个这个白色的包包。 这个就比刚才那个看起来要清新许多。 嗯哼，这款包也是有很多背法，首先你可以展示一下，它是可以这样把它的包链变短一些，这样拎着，然后也可以把包带变长。我觉得斜挎可以斜挎吗？这个长度可能有点费劲， 有点短， 有点短。斜挎起来会不会比较俏皮？ 我有个小小的问题啊，问一下两位女生，就在我看来，这款包包它搭配的衣服应该是更少女系一点。今天珊珊衣服在我看来偏运动一点，所以说是不是颜色是没有问题，但我觉得造型好像不是那么的贴合。 产生了一个分歧吗？在我的心中，运动就是少女。珊珊，你觉得呢？ 对， 就是我们会觉得穿的就是稍微有点运动系，比如说一个仔裤，然后一个简单的 T 恤，这个就是少女系。 我觉得少， 那你觉得什么样是少女？ 我觉得就比如说那种比较蓬蓬袖一点，或者说是一些有一些小连衣裙的，我觉得可能跟这个很包，是不是因为这个包的边缘也是那种比较圆的，有点荷叶感，所以我觉得今天珊珊搭配是很利落的那种，所以我总觉得这个包是不是稍微有点不搭。我的意见， 你知道什么叫做帅气中带有一丝可爱吗？ 我觉得这是温柔的包，不是可爱的包。 不是，他今天穿的一身运动是很帅气的， 对， 然后带有一丝可爱和清新，你不觉得吗？ 是啊，但是这个包我觉得不适合。 那你就出去咯。 好，再各位再见，一会儿回来。 珊珊，刚刚你试的这两款包，你更喜欢哪一个？就是在春夏，就只是就于春夏的搭配。 如果不是 话筒说 搭配服装的话，我可能更喜欢这一款。对，然后这一款 包非常少女， 对，特别少女，而且我觉得这款包其实挺好百搭的。很多颜色还有款式都可以搭这个包。 对， 浅色的， 对，很可爱。所以，但是就于造型呢？ 对造型，可能我觉得这个更，其实这个更时尚一点。 你要对话筒讲哦。 配上这个包以后更时尚一点。 这个纯白色的， 对， 所以方胖子是你觉得不太适，就是这两个相比起来不太适合春夏。 方胖子的颜色稍微有点深、 嗯、 但是我觉得春天杯完全没问题、 嗯、 夏天会觉得有一点点热，但是它的好处是因为它小、 嗯、 所以一般夏天女孩子用喜欢背小包，冬天她带的东西多喜欢用大的、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方胖子可能更实用。 OK、 嗯、 好，感谢珊珊。那你可以先回到我们的直播区来，刚刚我们也是在现场给大家展示了春天的颜色的这个搭配，然后呢也跟我们的男嘉宾天一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因为发现原来男生就是喜欢女生背那种可爱的包，竟然他竟然提到了什么蓬蓬袖这种造型。 因为我是觉得就那刚方胖子的颜色如果稍微浅一点跟他今天的搭配我觉得更贴合，而那个包我觉得略大略沉，而且跟他今天的造型的风格我觉得不是特别一样、 嗯、 他今天感觉是棱角很分明的一件衣服，很利索，但那个包我觉得它很多的圆滑的设计，我觉得就像它可能偏时尚装扮，可能那个包更合适一点，我这么感觉。 是的， 还有一个包、 嗯、 还有一个包是吗？ 百搭包 也是推荐给大家的、 哦、对，这个包我觉得跟今天衣服是百搭的， 百搭包款。 嗯哼，第三个， 对，这个包其实特可爱，这个是我去了一个博物馆，然后有一个当代的设计师他做的一系列产品，全都是这种撕不破的，但是是回收的这种 可循环的环保包， 对 吗？ 对 对， 可循环的这种像布又像纸的， 嗯， 这种材质做的一个包， 根本没有重量。 嗯、 对，所以这个，比如说我喜欢出去旅游啊，然后旅游的时候，其实背这种你刚才我试的那些包，它并不是特别合适，因为它自重比较沉，所以我喜欢背这样的包，折一折就放在箱子里面了，拿出来的也可以背， 嗯、 而且它低调。 我可以问一下，它贵吗？ 这个很便宜， 大概 100-200块钱。 哦，那很好，那很好。 对，几百块。 但我过千的话，我就会觉得太贵。 对，现在有一个系列的包都是这样的，但是它每个都是2-3千块， 很可爱，而且会有时尚感。 嗯， 会有时尚感， 这多可爱。 对，然后出去的话，你也可以背在肩上，很轻便，当一个购物袋这样。 对，所以其实不一定要花很多钱买很名牌的包，只要适合自己就好。 对，我也是这个观，很赞同这个观点。而且这个包它很就是真的很春天的色彩，而且呢也很适合，比如说女孩子去健身的时候， 对， 你可以把你健身装备背在里面，很好看。 对，我觉得这个包跟她今天的衣服应该是最搭的一款， 男生也很适合。就现在你要不要这样，你要不要背这个包再站起来，站在这里就 OK 了，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跟这个就还行。 对，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最搭的今天的这个包里的感觉， 毕竟他自己带来的呀，非常好看。 而且今天看好跟他的装扮，我觉得特别贴。 两面背 哦，还可以两面背哦， 既实用又环保又很百搭，我觉得这个包还蛮推荐大家的啊、哦。 这个很配的当当鞋，因为它看起来也是旧旧包。 来，坐下讲。 嗯。这个很配你的脏脏鞋，因为它看起来也是旧旧的样子。 嗯、对、嗯，而且跟上面那个绿色星星也是相互呼应， 嗯、 非常可爱。好了，今天我们的潮流梦工厂的第三时段也是给大家现场展示了什么叫做春天的颜色。也希望大家春天的时候嘛，毕竟春天来临了，不要再把自己打扮那么暗淡了。无论是从妆容上啊，还是搭配上，都可以亮起来，但是也不要说太过于花哨。所以你就要在搭配当中有些小巧思，比如说你穿了颜色鲜亮的上衣，然后下半身就会稍微的颜色的 素一点 ，简单一点。 这样，或者说你穿了一身很素的衣服，可以搭一个很春天很青春洋溢的一款包包， 或者鞋子也不错。 对，鞋子也不错。总之，身上穿出一丝亮点和一丝怎么说，让自己觉得很清爽的一种感觉。我觉得对于春天来说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因为你知道，女生在换季的时候都会对自己的穿搭有很多的 期待，是吗？ 特别期待，每天都很期待，因为你知道。厌倦了一个冬天的搭配了，就是每个人都如果这样，包括如果夏天时间过久了，你会厌倦了穿短裤的搭配，会非常思念那些繁复的搭配。好了，说了这么多，总之就是祝愿大家都有一个非常美丽非常有春天色彩的一个全新的2018年的春天，也再次祝大家春节快乐。稍事休息一下，在过后的第四个时段当中，我们会一起来讨论一下女生到底花那么贵的钱买包到底值吗。我们一会儿见喽。

更好的自己都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刚刚我们在前两个时段当中推荐了适合春天颜色的彩妆呀，以及春天我们应该怎么样搭配衣服、鞋、包包的一些小 tips 都跟大家来讲过了。那今天在我们最后一个时段呢，我们想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女生花过万的价格来买一个包到底值得吗？然后我想这样，因为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预热了一下这个话题，让天一说大概说了一下他的想法，所以我想来听珊珊说一下你的买包的一些经历。 我觉得 因为可能其实每个女生不是一开始就走上这个万元包的道路的， 对， 可能还是从就是小众的或者便宜的开始，因为在年轻的时候经济实力可能也不是那么强大，所以我们珊珊也是有买包的这个一些年头了，刚刚也说他可能有不到100个包，那可能99个，所以买包的经验也很丰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你买包的小经验，和一些有趣的经历。 买包的小经验，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总是喜欢，比如上学的时候总是喜欢买颜色鲜艳的包，因为要引起别人注意嘛。然后慢慢长大了，可能在慢慢长大就知道，哦，原来包是需要跟衣服相搭配的。再长大一点会发现，哦，原来包会是要有季节性的，所以就会发现你投入的花钱买包的钱，可能有我一个朋友老跟我开玩笑说你要是不买这些包，是不是你都能有好几套房了？太夸张了哈， 太夸张了。 对，其实我想说，就这么多年买包下来，我想说，其实，不是特别贵，不是贵的包，就是适合自己的包。 对， 因为贵的包，它其实，可能品牌的定位是你是什么样的收入，它做成什么样的形状就适合什么收入的人。那可能刚20多岁刚参加工作的，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买一些什么小清新一些，不用特别贵的包。可能你有一些生活累积了，然后需要穿的比较体面，去见人给人一种对你很有信心，你生活得很好的这种感觉的话，你可以去买一些比较上万块钱的包。但是这些包是需要你有经济基础的情况下你再去买，不要，因为我见过我的朋友们或者认识的女孩们，她可能没有什么经济基础，但是还要勒紧了裤腰带去买一个包喝一个月粥这种， 其实没有必要。 对，因为这样你花了，其实咱们算一个账，就你花2万块钱买一个包，其实2万块钱你可以做许多事儿。比如说你可以去健身啊，可以请私教啊，你可以去买一些书啊，参加一些兴趣小组啊，你都可以把自己的内心变得很丰富， 更丰富一些。 对，这样你背多少钱的包，看起来你都是很棒的。 我的天哪，简直是做了一番很励志的演讲。其实真的是这个道理，就是我对于包的认知也是说，不会说嫌弃便宜的包，然后呢，而且对于贵的包来说，就是你如果有这个能力你就买。但如果没有这个经济条件的话，也不用觉得买不起会很难过，因为我觉得其实没关系，因为时尚这个东西不是用价格来定义的。所以天一，如果以后有朝一日你真的结婚了， 哦，真的结婚，这个是有多么遥远， 你真的遇到真爱了。然后呢，如果你的另一半是非常喜欢买这种稍微奢侈品，比如说万元包包的，你会接受吗？ 如果其实刚才珊珊说的有一点我特别认同，就是当你的经济实力和你的身份可以跟这样的品牌的包包相得益彰的话，你追求它，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去批评的。但如果你不是那样的一个人，比如说像就是说月薪没有那么高，你还要生活，你却要勒紧裤腰带去买一个包包，如果我的女朋友是这个样子或者老婆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我一定会批评她。 那如果要是很喜欢，然后一年跟你约定好只买一个包，你会满足她这样的愿望吗？ 如果说有一个人他的兴趣就是收集包包，那把这个当做一个毕生的梦想和爱好去追求了，那我估计什么都拦不住他。 没有女生毕生的梦想是追求包包的，女生的梦想都是要好看的包包， 也要过好的生活， 也要过好的生活，然后搭配好的衣服， 所以其实这样， 也要去好的餐厅。 看他的心理啊，如果他真的是只是出于虚荣心去这样的话，那我真的一定要批评他。我觉得包包的内涵有很多，其实包包真的是伴随着女性从古至今的这个文化的演变而来的， 你知道为什么女性会习惯背包包，男的很少吗？ 哎，真的耶。 因为在过去，大家想一想，在很原始社会，男生是负责狩猎的，女生是负责劳动的。当吃不完的食物或者一些物品需要储藏的时候，这个时候口袋出现了。所以过去的中世纪的衣服很蓬蓬裙的时候，它里面是有袖子的。但随着那个裙子的改变，需要凸显女性身材了，这个时候包包出现了。出现最初的那种口袋包，再后来有贝壳包， 颇有研究哎。 对，再到后来出现了现在的手包， 嗯， 对吧？一直是演变至今，所以包包其实跟女性的生活是一直一脉相承的，所以它既是美丽的需求，也是生活的需求。 是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女生一定是需要包包，并且不同场合、不同季节是需要合适的包包。但今天我们说的是万元包包到底值不值的问题。 对呀、啊，到底 值吗？所以，当你的能力可以付得起这个包包的话，我认为可以。没有问题，就像男生，像我是喜欢收藏模型，模型也不便宜，并且一点不实用，但是我的爱好，所以说你经济能力可以没问题。但很多人，我特别害怕很多刚毕业的学生啊，没有那么高收入，用这个来充门面。我觉得这种一定要批评。 我觉得是他其实背包包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嗯、 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尤其刚刚听您说的，说我只是为了虚荣心、 嗯、 我无论多穷，我无论吃自己吃土多久，我都要去买一个这样很贵的包包来凸显我的身份，来让我觉得自己有面子，这样其实是很可怕的一条道路。尤其是很多女生，尤其是马上要毕业或者刚刚毕业的女生，就是这种思想很可怕，因为你一旦出现这种思想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可怕的事情随之而来，就会让你的人生走一些弯路，就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其实我反而觉得说，在上大学的女生，如果你买不起这些包，最朴素的那个年纪，只是简单的装扮，其实真的很好看，是我们这个到了我这个年纪，马上快三十岁的女人是求不来的东西。就这种青春，你应该好好珍惜它、嗯、真的是这样。所以就是大家也不会觉得说，我作为一个正常的女生，我绝对不会说你作为一个大学生或者是一个高中生，甚至现在你知道现在有的初中生都想买名牌包，我作为我这种大姐姐的角度，完全不会说你在那个年纪没有经济能力买这个包，我会看不起你，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 嗯， 让我想， 我反而会羡慕你的这种青春，是我们再也回不去的， 这是特别难得、嗯、 对， 让我想起来我上高中时候的一件事儿。 嗯、 我上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妈妈好像给我记不清是我父亲还是我母亲，给我买了一条皮带、 嗯、 那个皮带是范思哲的，范思哲有一个 logo 嘛，然后特别大的人头、 嗯、 然后我就系这个皮带去上学了。然后当时我也不知道这是一个有多么名牌的一个皮带、嗯、 你也没有说想带着它怎么样。 对、 嗯、 然后但是我到学校以后就会发现同学老师都会说，哎，你这假皮带太假了什么的啊，然后而且有时候戴项链是钻石的，哎，你这个太假了。就因为这个，其实现在想来，就是这个不是这个年纪穿了这个年纪的衣服，或者戴了这个年纪的，就不是这个年纪的首饰， 嗯， 不会觉得有多好看， 嗯 嗯，因为跟自己不太像。 嗯, 哼 嗯，其实可能高中的时候你系一个特别简单的一条横线的皮带就挺美的。 对啊， 嗯， 不系皮带也很 对对，就挺美的。 对啊， 嗯， 像我觉得高中的女生背一个那种运动款的包也很好看呀，就二三百的就完全好看，非常美。 所以就是不需要追求那些华丽的名牌，适合自己的才最重要。 嗯， 对，我觉得奢侈品的包包更多是一个身份的符号和象征了，因为这个品牌赋予了太多包包以外的东西。 对， 这个时候你作为一个女生，你看你的身份需不需要这种。刚刚珊珊举的例子我觉得特别好，你需要给人第一时间让你认识到你的能力，你的自信。这个时候你这些名牌或者奢侈品包包是给你加分项， 嗯， 但反过来你只是个普通的上班族，你每天还挤着地铁挤着公交，你拿着一个很贵很贵的包包的时候，大家第一反应是假的，第二是跟你的生活完全不搭调，也不会显得好。 嗯 嗯， 对， 是会觉得你这个人好像很虚荣，只是为了买一个包。 对， 就很夸张。 现实你要吃土好几个月，那就更是影响你的生活了。 包括其实现在社会上还有一种现象，是有一些女生可能真的因为买包这个事情很困扰自己，她实在太想追求这个东西了、 嗯、 所以她会选择去买一些高仿货， 对， 然后来充门面。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很可怕。就是我觉得说 我个人的一个理念一直是说，这个东西我买不起 OK 不丢人没关系，买不起的话就买不起嘛。当你就是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能够达到买得起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完成了一个就是小的一个怎么说自己的一个 小目标， 对，小目标就很开心。但是如果你只是为了说让别人看到，哎，你看我有这个东西，为了虚荣心，然后你去来买一个假的，然后充当是真的，我觉得这个心态就有点可怕。 对， 对吧？ 对， 就是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个预算的话，你完全可以用，因为你知道吗？天一，你懂？你知道高仿包的价格很贵吗？ 高仿 有一些 分为什么级别的货吧？ 好几千， 有一些很厉害的高仿包，如果它仿的价格是过了好几万的。这个原价好几万以上的包的话，因为奢侈品包也分一万两万四万六万再往上 上的， 对对，是分很多价格级别的。如果他仿的是那种就是很贵的那种包的话，他在大概你如果买一个超 A 货的话，可能需要好几千的价格，就是甚至到大几千，四五千绝对是有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还不如有的时候两三千一两千也可以买到那种小众设计师品牌非常好看的包。 对， 就是背出自己的时这个才是时尚。所以大家真的不要说太刻意的想说我非得要这个包。 我觉得好像咱们的听众大部分人啊，都不是富二代，对吧？不是那种经济特别能力强的，很多人可能这种就是他可能把一个好的包包作为一个自己努力了一年或者努力了一段时间的一个小小的奖励，小小的奢侈一下。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大部分都市生活的白领的一个生活状态。 对， 我可能买不起那么多，但我相中一款经典的，并且有很多场合都能带背的，那我通过比如说一年的努力，然后我的年终奖发的时候，哎，我奖励自己一下，自己拿的心安理得，别人也会觉得哎，你拿的这个很有档次，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个状态。 OK 的，所以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话题，也是想叮嘱大家说，不要对于你用的东西，就是怎么说，对于别人的看法有太多的负担在你心里。其实生活，无论你是用一千几百块、几十块，或者上万的包，或者你穿的衣服什么的，只要你自己开心，你搭配出自己的一个 style， 那就是时尚。对吧？我觉得这是很，包括其实衣服是最简单的，衣服不一定是很大牌的衣服，其实现在很多很多那种快消品牌都有一些开了挂了一样的服装， 对， 非常好看。因为尤其是女生，你知道吗？女生的衣服是不会穿好几年的。 其实我觉得，对，我觉得女生啊，与其你花那些钱买那些你穿不了的奢侈品品牌，不如花那些钱投资自己，练就一副像我们小雨这样标准的模特身材，你穿什么样的衣服都好看。 对，你可以去报私教课。 对， 就真的，而且我发现，其实说一个题外话，就是比如说健身之后，或者是女生找到了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之后，你在某一个领域有自己的钻研之后，你的整个的眼界和你的精神状态会变得不一样，就是你会变得更有自信，真的是会变成更好的自己。 你也会更吸引人，对吧？ 对，我也不太，以前不太懂什么叫由内而外的改变，但是当我一直坚持健身之后，我明白了这种改变就是只有自己能感受到，是一种非常好的。 所以投资给自己啊，在有限的资金预算之内，可能会更明智的选择。当你经济足够好的时候，再去追求那些所谓的奢侈品。 可能稍微成熟一点的女人，就像我到了我这个年纪，才会发现投资自己是一种更好的选择。对，因为人生的路还很长，包有很多品牌，有很多你是追不完的， 对， 你也是买不过来的。 他每天都出新款， 他每天都出新款，他有那么多爆款，你能都买吗？像咱们这个经济实力还是买不了的。对， 但你可以做独一无二的自己，是吧？ 对 的。 上价值上的是不是特别好？ 这个价值观上升的很好。对，也希望正在收听收看我们今天节目能通过我们这个话题讨论有一些帮助。那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几分钟呢，既然聊到包包，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在2018年最近最新流行的一种包款，就是超级无敌大的包包， 就女生会特别爱，是吗？可以背很多东西。 今年在各大秀场发行的新包都是那种巨大的包，大到能把我们家孩子装进去都看不出来的那种包。 所以小雨你赶上了，一般都是这样的，先健身再买包，不然太大了背不动 啊。哦，对呀，我可以里面放一些那个哑铃片什么的举着，就当锻炼了。来给大家看几款在今年各个品牌新推出的这种很大很大的超大包包，是刘雯他已经开始背上了。 这款格纹的，来自于 Burberry 家的超级大的包。 猛，只要我这距离比较远啊，我猛的一看像一个编织袋 啊。真的吗？ 我这个距离比较远嘛，就是看的不是那么，就猛的一看像一个编织袋， 很像那种回家务工人员的那种编织袋。 对， 所以但是刚刚这款包虽然它很红，也是被各个时尚博主推出，因为最近几年小包实在是太流行了，并且你知道吗，越背越小。你知道有就是最近这一两年甚至有一段时间流行到什么程度，只能装下一支口红和粉饼，连手机都装不进去那种包，我们也是见过，但是我没有买过，因为实在太夸张了。对，然后呢，但是像刘雯背的这种这么大个的包，我建议至少要在168以上的女生才可以挑战，就知道你穿的高跟鞋能过1.7米，不然的话，如果要是15几那种很娇小的女孩子的话，背起来就会有点太奇怪， 看不见你了，只看见一个行走的包包。 对，所以跟那个身高比例还是有关系的。 嗯， 另外呢，就是非常著名的 LV 家今年出的全新的手袋，也是这种非常大个的， 有点水桶包的感觉。 对，有点水桶包的感觉。天佑， 5分钟之内找到自己家的钥匙吗？ 有点难度。 而且它这种包的这种大牌包的设计，其实这么大，通常它里面就是一个大通铺，你知道吗？不会很好， 不会有那种隔断，是吗？ 并没有， 暗格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所以你只能自己给自己，比如放个化妆包什么，就找起东西来很麻烦， 钥匙找不到了。 就像我现在平时出门的时候，很喜欢背一个非常小的包，如果我还有其他东西，我会再拎一个袋子。 我也是这种造型。 会这样出门。然后呢，另外我们来关注到的就是巴黎世家出的这一款也是很大的包。 这个包可以去健身了。 对，这个包 很像健身包， 很运动的感觉。 但是它因为它是奢侈品品牌，所以我觉得花很贵的价格买一个健身的包有点不太值得啦。 嗯， 就是我不会入手这款包，因为我觉得有点普通，而且 logo 太大了，现在年纪大了就喜欢比较低调一点。还有 Gucci 家出的这一个， 这很适合旅行吧。 对，他们家最近不是一直这两年都在出那种什么蜜蜂系列啊，然后各种卡通系列，然后现在又出了这个老虎包，老虎的头旁边还有两朵超级大的红，那个红花比老虎的头还要大，也是这种很大的包款。其实它是比较中性款，男生和女生都可以来背的。另外还有这种，这是一个小众设计师品牌的一 个，这 个 真心大。 对， 是一个围裙改的吗？ 不是围裙改的。 长得太像一个围裙， 并没有， 真的，我觉得整个腿都被这个包给遮住了。 对，所以这么大的包，虽然今年各个时尚的账号都来说它很流行，珊珊你会选择吗？ 我不太会选择， 我也不会，我还是会坚持背小包。 对， 我觉得其实你这个身高你可以挑战一下。 不是，主要是重呀，因为你如果大的话，你会想往里面装更多的东西，明白吗？ 能不能控制自己？我只是想拎这个款，我不装那么多东西。 我控制不了我自己，而且 一激动娃都放里了，是吧？ 不是，重点是大包，如果你不把它塞满东西的话，它撑不起来。撑不起来它就会变得很扁，就会有点褶皱，就不好看。所以为了好看，为了时尚，你要往里面放很多东西，那就很沉呢。 是啊，这个时尚跟这个轻松好像很矛盾。 嗯，是很矛盾， 很矛盾 啊。今天最后一个时段，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了在2018年很流行的大包，当然就跟我们刚刚在给大家推荐春天颜色的彩妆的时候的观点是一样的，就是千万要买适合你自己的，不要说因为流行这个东西总是会转来转去。就像珊珊之前很多年前买了一块黄色的那个眼影腮红，今年又流行回来啦，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不停的轮转的。然后如果你选择了最适合你自己的，其实才是最好的。对，就包括如果像很娇小的女生选择一个特别大的包，那不好看，对吧？用背出去的话也很奇怪。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个春天都能够选择到适合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新款的一切的东西，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春天的颜色来迎接2018年非常美好的春天。也祝我们的今天的嘉宾天一生日快乐。 谢谢大家都吃不胖啊。 好，谢谢珊珊，谢谢天一，感谢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潮流梦工厂。你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再次代表潮流梦工厂的全体工作人员和主持人来祝愿大家春节快乐，过年好， 万事如意。 嗯，万事如意， 恭喜发财， 狗年旺旺旺。好，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拜拜。 嗯哼， the world all together now. We need more loving. We need more money. They say change is gonna come like the weather. This ain't forever. They say. 2018